的心总弄个到结果在回忆里游。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是我奢侈的邀请，我是客厅了不出名，就是你留下的背叛狼藉。

结局。 每次看见他为你哭泣，我